话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年终大促最后一棒，瑞丽羊奶69元一盒，每个号码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，货到付款，一看品牌，二看日期，三看产地，全部满意之后收下，不满意直接拒收，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。 嗯， 话不多说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喝羊奶选瑞麟，老人孩子上班族每天一杯，强壮中国人，留下20秒钟，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林之事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秦叔宝中了大白和尚的暗器，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，众将全都难过，掉下眼泪，唯独尉迟恭咧着嘴都笑了。他说哭有什么用啊，想办法治病救人呢。程咬金说我们要能救就不哭了，我们救不了。尉迟恭说我能救啊。哟，你有这两下子，来来来，你快伸手救吧，我不行，我知道谁能救。徐茂公说，尉迟恭有话快说，一块说，他你们直逼我，越逼我越说不明白。嗯，我师父能救，我师父离这块不太远，住在黄花山三清观，是个老道，他叫谢红。这句话大家都惊奇地看着尉迟恭，怪不得尉迟恭这身好本事啊，闹了半天是谢红的徒弟。谢红是谁呀、啊、是谢应登的亲叔父。瓦岗散将之后，谢应登就投奔他师父出家了。哦，那你赶快去请谢道长，你怎么知道能治呢？嗯，他跟我说过，我离开他那个庙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躲在洛阳出了个和尚，他要打伤你们唐营战将，你赶紧找我，我有办法。刚才你们一哭，我就想起这件事儿，我就乐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你说话太费劲了。那你赶快骑马奔三清观去请谢道长。好了，路程不太远，尉迟恭骑快马很快就来到三清观豪轩之内，见到了老师，双膝跪倒，像个孩子一样大嘴咧：“师父，我想你呀、啊！”不良天尊，徒儿快起来吧，听说你出息了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现在随秦琼打洛阳，算给师父露脸了。你怎么上这儿了？哎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他是这么事儿，来个大白和尚把元帅打了。等等，哪的大白和尚？洛阳的。使的什么兵器？哗楞楞，哗楞楞。什么叫哗楞楞？是不是九耳八环方便连环铲？记不住，反正那像大铲子一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，要不着急呀、啊、慢慢也能说明白。就把秦元帅被恶僧用暗器伤的人事不知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老师啊，你赶快解救。徒儿不必着急，为师这就去唐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侄子谢应登和秦琼等人是磕头把兄弟呀，这是连着呢。这时谢应登也回来了，谢红把他叫过来与敬德见面。谢红叫小道士备马，挂上铁拐杖， 自己又取出了药葫芦，用黄绒绳系在背后，出门上马，姓登竟得骑马相随。这爷儿仨下了黄花山，快马加鞭赶奔唐营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很快来到营门外，有人往里报告秦王李世民带全队迎接。离远一看，对面三匹马，中间一位出家道长，年近七旬，仙风道骨，德胜沟鸟船挂着铁拐杖，背背着葫芦，甭问，这是谢洪道长。秦王远远下马，紧走几步，一躬到底，久闻仙长大名，迎接来迟，望其恕罪。谢洪早已下马，拼到来的鲁莽，千岁海涵。程咬金说，得了，你们就别客气了，快到里边看病人。我说仙长叔叔，哎哟，谢应登是您的侄儿，我们也是您侄子，来，我缠着您，缠着您。左边是尉迟恭，右边是程咬金，搀着谢洪往里走。众弟兄见着谢应登，久别重逢，彼此见礼，因为来不及多谈，一起拥向黄罗帐来看秦琼。进入宝帐，有人给谢洪搭过座位，他一看秦琼闭目躺在软榻上，急忙解下背后的药葫芦，拧开盖，往手心里倒了三粒药，是红药丸，看着像朱砂一样，叫人取来一杯温开水，又叫谢应登用法簪撬开秦琼的牙齿，把三粒药丸弹到秦琼嘴里，往嘴里灌了半杯水。诸位都躲远点，一会儿药力发作，他要往外倒，都远点啊，大家闪在一旁。过了有半炷香的功夫，秦琼肚子咕噜噜直响，他哼了一声，接着大喊一声，好啊凶僧啊，一翻身往外倒东西，把肚子里的毒物都吐净了。有人把地面掸扫干净，扶起秦琼帮他漱漱口，秦琼苏醒过来，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谢洪说，老仙侄你好了。谢应登说，二哥你中了和尚的毒气，我跟我叔父前来看您来了，给您灌下药，通了七窍，这才把毒物啊都倒出来。哦，贤弟，想不到在这看见你了，哎呀，仙长你好，秦琼有礼了。哎，无量天尊，你啊先养病啊，还得休息静养。然后把秦琼抬到另一个寝帐，有人伺候着，大家回到了黄罗宝帐外，来到中军帐，见礼已毕，有人献上茶来。秦王说，这个大白和尚是谁呢？谢洪说，因为我这庙跟洛阳很近，我知道他，这个人还挺有名，他是洛阳城东白马寺的主持，叫盖雄，因为洛阳王曾经出钱重修了白马寺，听说这个和尚向洛阳王买好，说王爷，多在您用着我，我是万死不辞。秦王兵发洛阳，洛阳王接连败北，这和尚前来助阵，他打秦元帅用的暗器叫做迷魂耙，你看着黑乎乎东西吗？那是个手帕，这手帕里裹着一种药面子，叫子午追魂散，谁要闻上子午追魂散，子时至午时，午时至子时，是必死无疑。盖雄在甩迷魂帕的时候，自己闭住气，还要找好风头，使毒气顺风而下。 这子午追魂散本是出家人在山中防备狼虫虎豹所用，是防身的，没想到他用来上阵打仗，实在是佛门败类。现在秦琼身上余毒未尽，让谢影灯把他送到黄花山三清观将养些日子，等他痊愈了再叫他回来。李世民说，太好了，既然如此，贫道要告辞。哎呀，仙长，您可不能走，您要走了，那和尚来了再用什么子午追魂散，一是我们治不了，二是也无人抵挡，没有别的，您呢行行善积积德，是不是把这和尚战败了您再走啊？谢红闻听沉吟了一阵，好吧，营中众将都是我侄子的好友，我帮帮秦王千岁。就这样，谢应登带人把秦琼送到黄花山养病，带走两名战将去伺候着，然后把谢道长留下，秦王设摆宿席为谢道长接风。眼看太阳落山了，忽然外边有人报：启禀千岁，罗成将军来了。秦王一听可乐坏了，程咬金嘴直啊，嘿，我老兄弟回来正好啊，现在我二哥病了，营中无帅，军中不可一日无主，正愁没人代理大帅呢，我兄弟来了，行了，这回罗成领我们吧。此时罗成被接进帐内，给千岁见礼。秦王说，将军免礼，你家里是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有见过众位弟兄，有见过谢道长，大家告诉他秦琼负伤养病之事。罗成说，谢仙长，即使凶僧能伤了我二哥，咱们得想办法对付他呀。无良福，不要紧，明天亮队由我来降这个和尚，他敌不过我必定逃跑，咱们可以派两员将在东西两面堵截，因为他背离了佛门，放毒杀生，罪孽深重。秦王说，仙长说的有理，明天就这么办。罗将军，想当初你大破杨林的长蛇阵，捣毁杨义臣的铜旗阵，指挥有方，天下闻名。现在秦元帅到黄花山养病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就由你来代理元帅之职吧。这个千岁，这合适吗？大家说太合适了。程咬金说，你一进来我把话就说了，咱们拥护你啊。哦，即使千岁器重我，那我可就实受了，跟着徐茂公就把这些日子战场的情景向罗成说了说。罗成点头，三哥呀，请问那边武王来了之后，我单五哥出阵没有？徐茂公摇摇头，这事儿我倒马虎了，武帝没露面。既然这样，明天谢叔父制住那个凶僧，我先不露面，先在后边布置一切，到时候我一露面，那边单雄信一出头就要索拿武王，定洛阳了。秦王说，哎呀，罗元帅有此等把握，小王我太高兴了。大家说说笑笑，不觉得酒足饭饱，各自回帐休息。到了第二天，两军鼓炮齐鸣，又都将大队练开。李世民登上营门内的瞭望台，今天由徐茂公指挥打仗，罗成没有出营，洛阳王那边呢，盖雄和尚今天出阵，他在队前洋洋得意，因为昨天他伤了秦琼，回到了城里，王世充为他摆酒庆功，许多人劝酒，他简直忘乎所以了，不但在战场上开了杀戒， 在席间还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又开了婚戒。他想借助洛阳王的势力把自己树立为佛门首领，他早把五戒放在脑后，并向王世充等武王夸下海口，说今天午时用迷魂帕打伤秦琼，夜里此时秦琼准死无疑，说不定明天唐军的道旗就得蒙白布降半旗。今日出阵之前，这些反王随他上城楼观看，只见对面的道旗上没有蒙白布降半旗，就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，各位王爷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叫胳膊折了藏在袖子里头，堂堂大唐国元帅死了，要是蒙白旗降白旗与我交战，那多难看呢、啊！不信你们待会儿看，他们阵中不会有秦琼。大伙儿对对对，法师言之有理。就这样二阵对垒，他让儿郎们仔细查看对面中有没有秦叔宝，儿郎纷纷来报，禀报法师没有秦琼。盖雄哈哈一笑，迷魂吧打出去我心里有底，这秦琼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一挥手，战鼓咚咚，一摆手中追魂夺命铲，撒马到江城，高念佛号，大脑袋摇晃着，点手叫阵。这边徐茂公早按照谢宏的安排，派程咬金往西去，敬德往东去，各自把住战场两边咽喉要路的路口埋下伏兵。听到和声叫阵，谢道长一拱当马灌出来，来刀切近，带住征居。盖雄抬头一看，来是老道，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掌，肩担日月，前后心绣着阴阳太极图，腰系水火丝绦，下边是大红中衣，白布袜子，斧子履，面似银盆，鼻直口阔，磕下一部银须呀，胯下一匹青鬃马，掌中一条铁拐杖。这老道往对前一站，仙风道骨，无量佛。盖雄，你认识贫道吗？盖雄仔细看，我看你眼熟，你是不是黄花山三清观的谢道长啊？不错不错，谢道长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盖雄啊，常言说三清三宝原是一家，你们佛门弟子不应进战场土场法场，要扫三心灭四相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可是你却违背佛规上阵杀人，今天贫道替你们佛祖惩办你这佛门叛逆来了。住口！妖道，休要胡言，听说你这铁拐杖武艺不错，咱们就分个上下，论个高低。哼，盖雄，今天我不用铁拐杖也能胜你啊？怎么，你来看。谢宏左手攥着铁拐杖，右手往袖子里一吞，道袍啊，这又宽又肥，袖口里有个小兜，兜里藏着暗器。什么暗器啊？这个暗器名叫诸葛弩，是当年蜀汉诸葛亮留下来的，诸葛亮生前研制制作出来的，因为他领兵打仗未曾用过，把他传给了姜维，后来辗转周折就传到世上来了。装弩的是一个一尺多长一把掐得过来的圆筒子，上边有个按钮，圆筒内装有12支弩箭，按一下钮射出一支，还可以打连发，你唰唰按两下就出两支。 谢红说了声你来看，接着啪啪按两下，打出两只弩箭来。太快了，这两只箭上边打人下边打马，干熊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。因为这个弩箭太小，被光一晃，唰的一下子，他猛然一闪，噗噗，上边这个弩正夺在他右膀子上，下边弩正好打在马眼睛上。这马可受不了了，眼珠子也不高兴了。这马眼珠子心的话，我在这矿子里待了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进来呢？你要进来我出去吧。把眼珠打冒了，这匹马疼得心溜声暴叫，扒一溜蹶子。这和尚再也坐不住了，扑通被扔到了马下。再看大唐儿郎乐得高喊呢，老道大和尚喽，和尚掉在马下喽，我们赢喽。这和尚手里还攥着追命夺魂铲呢，他虽然掉到地下，用柴一煮，站起来撒腿就跑啊。跑可跑，没有往洛阳城里跑，而是往西落荒跑下去了。谢红也不追赶，我马返回本部军队。洛阳王王世充一瞧，可糟喽！哎呀，我还指望这个和尚给我打几阵呢。昨天秦琼被打伤，今天他那暗器没用上，你怎么跑了？赶快回来！明金，嘡啷啷，嘡啷啷，嘡嘡嘡嘡嘡，那意思你快回城啊！可锣都敲破了，这和尚也没回洛阳城。落荒走了，洛阳王不敢再打，赶紧带几家王爷人马撤进城里，城门关闭，吊桥挑起，城头上有灰瓶炮瓷滚木雷石，严加防范，防备攻城。洛阳王也把和尚舍出去了。再看徐茂公也下令收兵，今天咚咚咚咚咚敲着德胜鼓，人马返回大营。那位说了，盖雄为什么不回本队呢？却往西跑下来了。要不说呢，为人在世，不管说话办事都要留有余地，不要把话说满了，把弓拉满了。就因为他这牛吹得太大了，把话说得太硬了，没脸再回去了。他也不能再回白马寺做主持僧了，只好漫无目的落荒而走。我养好伤回来才报仇，他一口气跑出七八里地，觉得后边没人追赶，这才躲进一座小树林，褪下衣服，拔下右膀子上的弩，顿时流下血，从僧袍上撕下布条，把伤口缠了缠，咬牙顺着大道又跑出七八里地，知道离唐营已经远了，止住脚步，打算歇一会儿。抬头一看，坐北有座三官庙，他就来到了庙门前。山门开着，原来洛阳一打仗，庙里的出家人早就跑了。盖雄在山门前把禅杖一放，坐在台阶上，面朝南，自己越合计越后悔呀、啊！哎，我不该帮着王世充守洛阳，如今落得有庙难奔，无处安身。可恨谢红啊，你把我坑了，你等着有这一天非找你报仇不可。他越想越着急，越想越难过，不由得仰天长叹：哎，难道筛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吗？他这一喊一叫不要紧呢，惊动了庙里的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程咬金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。